为你，君好把我们聚合在一起，不论官还是兵，队列里都是一二一，虽说是难为得一样，万兵齐战友啊，生死齐兄弟。 多少花落花开，